頭先咧就講到呢、這個今次嗰個海嘯嘅前因啦，咁樣咁啊、今日咧就林鄭出嚟回應啦。咁就大家都估到㗎啦，佢梗係唔瞓巢㗎啦。咁啊，即係夾硬扭曲個就話大家都希望咧就回復呢個常態啦，唔好再有街頭衝突啦咁樣。咁啊，佢彈咗一樣嘢出嚟答英文傳媒嗰陣時候，就話咧就會考慮成立一個叫做 Independent Review Committee。 類似英國 係啦，2011年英國因為槍械問題就警察打死咗個黑人，咁、結果就觸發全國嘅騷亂，咁咧就最後尾成立咗一個 Independent Review Committee， 咁就揾出嗰個 root cause 個根本嘅原因，提出對策。咁啊，我覺得呢個咧就簡直係不知所謂。點解呢？首先，英國係由一件偶發嘅事件。這個警察打死黑人引起的一個全國性的騷亂、這個是偶然的事件的，不是政府政策失當、政府政策失當就是當年戴卓爾夫人的人頭稅、等等這些觸發這個大規模的示威衝突、但是呢今次就偶發事件，所以他要調查那個事件的成因和有沒有其他 root cause、譬如種族、階級、 階級問題、 這些，然後在政府的政策裡面調整，這個 review 才有意思，就是你調整的政策， 還有一個民主政府， 是啊，這個民主政體。但是首先我想說，今次香港市民要求的是調查警察暴力、這個調查警察暴力不是只是 review 政府的 policy。 你問我的 root cause 是什麼，很清楚， 不是林鄭， 不是就是林鄭一意 反送中， 100萬人上街， 你要繼續去，仍然 堅持立法會組成不到法案委員會，要直接上大會，用咁粗暴嘅方式，仲要準備用軍警鎮壓，然後喺議會裏面三讀通過， 係 唔使調查。我話俾你聽，全香港嘅人都知道咩原因。你 review 啲乜嘢？我想話， 喂，仲有一樣嘢好關鍵喎，就係、獨立調查委員會咧，係按香港有條法例去處理噶嘛。 嗱，嗰個另外一樣嘢，嗰、那個叫做我之前在節目都講過，就是這個調查委員會法案，調查委員會法案 有這個傳召證人的權力，即是如果你劉西良 的 你不來 廟事法庭， 喂，告你的 廟事法庭， 不是 是的，那個是有準司法調查的那個的角色， 不是，我覺得他 跟他現在所講的 Independent Review Committee 是兩樣東西來 的。喂，我覺得他現在就玩文字遊戲，因為吃了我們那個獨立，是不 是撒那些，他要撒那些錢藍中間派， 不是，開頭我都以為喂好像又差不多，後來想想不是，為什麼你用另外一個字就由inquiry 變成是 review 呢？ Review 就是 policy。 是的， 我想講清楚，香港市民要求的是對警察暴力的一個獨立調查、這個不是監警會可以做得到，因為監警會本身是國際的五位顧問 都已經 反台了，清楚的了，就是說監警會沒有一個執行機構可以進行調查、你要靠 CAPO，即是投訴警察科，而投訴警察科就是警察的人，所以根本是沒有可能的。現在市民要求的是獨立於監警會以外對警察進行的獨立調查，然後最後的結論是會進行紀律聆訊或者刑事起訴。 你記不記得你、我們新機場大混亂呢，當年呢 是的， 立法會成立這個的權力及特權法案成立委員會、亦都有獨立調查， 兩邊兩線進行的， 兩線進行的， 沙士都是的， 甚至乎蘭桂坊嗰單嘢都係㗎， 沙士都係㗎， 胡國興就係蘭桂坊嗰單嘢開始冒起㗎嘛。 蘭桂坊都係，沙士都係。而家你根本上第一立法會就廢咗武功，因為控制喺呢班撲街建制派手上， 實過唔到。 你實過唔到。嗱，我話俾你聽啊，出年如果呢個海嘯繼續，好多人話為幫勇武嘅人平反，大家記住，如果出年立法會泛民係有機會過半數，我覺得大家唔好妄自菲薄。因為功能組別會變天的，我覺得。好了，如果我們過半數的話，就由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法案對警部進行獨立調查，我看你拖得多久。不過拖一年。 不過我今天收到的訊息，他說呢，現在他用這個 Independent Review 是拆到事實部，就是好像剛才這樣說，就是把那些糊糊塗塗啊，那些淺黃就是拉 回過來。但是他說呢，如果真正的獨立調查呢，真係要嗰條友落個台先得噶嘛？咁佢就話咧，你又唔需要太擔心嗱，係咪Guardian嗰陣時候講嘛？就話呢個林鄭會喺3月落台啊嘛。佢就話咧，新嘅行政長官咧，嗱，我唔知佢係咪撚化我啦嚇。 由佢去調查翻， 由佢去正式攞呢個 credit 就係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咁所以咧，佢嘅我跟住即刻答佢，如果喂咁啱喎。 咁我哋繼續 keep 住我哋嗰個運動嘅 momentum 喎。即係 review 我梗係唔收貨啦，大佬，你喺度玩文字遊戲偷換概念係咪？喂，如果你真正嘅 independent inquiry 揾一個新行政長官，咁咪一石二鳥。 你問我，我就唔會接受呢個 independent inquiry review committee 嘅。 係， 我會覺得大家努力去 campaign 出年嘅立法會選舉。 嗯。 每一個去競選立法會，無論功能組別好，如果冇依五大訴求嘅話，絕對不能支持。 嗯、 任何一個人入咗去之後，即刻推動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法案去調查警察暴力， 執多佢一劑。 傳召盧偉聰、李家超所有分區指揮官去立法會作供。 嗯、 我使乜理呢個 Independent Review Committee？ 唔係，同埋啊，我覺得啊，而家嗱一月我哋有新一屆嘅區議會啦。我哋17區裏面咧， 一樣有得玩， 逐個區嚟成立、 啊、因為你知道你坐過區議會，你知啊 ，District Management Committee， 嗯， 即係佢哋嘅所有部門， 即係由民政事務專員， 而家政府主席都喺度嘅， 係啊， 再加民政事務專員， 係啊， 分區指揮官都喺裏邊嘅， 嗯， 就喺 District Management Committee， 政府主席係泛民噶嘛，而家 係一定係啦， 17區嘛，好啦，就由提出要求分區指揮官逐區幫我解釋點解入去將軍澳嘅屋苑。 放幾多個催淚彈？ 點解入去呢、這個黃大仙？點解入去呢個太古城？ 你成個部署，你成個部署係點解？ 批文攞出嚟。 係啊，你個 plan 係點？係 嘛？ 跟住咧就係、是、你唔帶號碼啊嘛，咁你攞曬嗰啲人嗰啲名單出嚟咧 ？Yes。如果唔係，以後唔使開分區滅罪委員會，以後你個指揮官唔好嚟區議會開會，我就俾你睇到。我根本而家問題就係你要靠乞求佢嘅獨立調查係冇可能嘅，我覺得。嗯，你就要唯有用盡嘅政治方法，逼到佢唔同警察割席唔得。 嗯， 這個已經係有個形勢喺度，我覺得。所以點解陳日君嘅講法就話由頭開始，由投票開始就係咁。好多人就貶低區議會嘅選舉目的，亦都令到大家唔好出嚟投票。 嗯， 好多呢啲咁嘅 KOL， 我覺得係即係真係冇良心。我覺得你話對嗰啲用武嘅人點樣去同情啊，點樣去關懷佢哋，講就係咁講。但你要知道，寸土必爭，你要利用體制裏面每一步的資源去為他們伸張正義嘛。 所以呢， 為那些被濫捕的人，大佬你當日在救援這個李大幾慘，你想想你看著出來在油麻地被捕那200多人起訴參與暴動罪、 嗯、 喂大佬，那些普通市民來的，全部是為了聲援李大放開工之後湧去的，其實是那班是很慘的。其實所以我說這個李大慘劇是一定要真相，一定要公告天下，是冇得用呢個所謂 Independent Review Committee 呢啲咁樣嘅 含混過關 債淘寶式嘅調查含混過關嘅。我再想講一次，2011你唔好偷換概念，好多人就知啲唔知啲。2011係因為一個黑人被警察槍殺，一個偶然嘅事件而引發出嚟嘅種族同埋階級騷亂，所以先至要有個政策去對應而去 review 啊嘛。我想問，同今次嘅反送中有乜嘢可以參考嘅價值？ 有乜關係？ 我哋參考嘅就係香港過去行之有效嗰一套。 咩？同埋你頭先答咗啦。喂，嗰、那個 policy review 咪做完咯，我哋幫你。頭先你嗰幾句已經總結完㗎啦，就係、是、因為你硬推反送中惡法， 一百萬已經講完㗎啦，係啊， 一百萬人遊行，你都繼續去，係嘛？ 係啊，講完㗎啦，已經係。 即係燒尾阿叔個，哇！你都型喎，你照相。喂，我唔反你，大律師公會你又唔聽，即係一百萬市民又唔聽。 而家點止係？ 咁咪會拖咯。 獨立調查委員會警察，我覺得而家我哋香港需要嘅就係當年北愛爾蘭和解之後，彭定康1997年翻去之後所主持嘅愛爾蘭警察改革委員會。 嗯， 由一個委員會落區去召開所有公聽會，由當地嘅居民去講佢哋點樣受到警察嘅警暴對待。然後再 interview 埋啲警察，點解我哋會咁做？然後最終提出一個全面改革嘅報告書，係兩條路線進行，一條就係進行呢個調查之後司法起訴違法嘅警察。你起訴5000多人，拉5000多人，你告500多人暴動罪，一個警察你啦，當日揸住個電單車喺度瘋狂撞人嗰、那個，而家係放假而家 病假， 放病假。係咪啊？掹槍嗰個交通警咁樣走去打嗰個後生仔，冇事，停職都唔使。721，李漢文係由乃強調查翻元朗721事件啊，幾荒誕你話？ 嗯， 喂，大佬佢自己就係當日同白衫軍搭膊頭嗰個 commander 嚟嘅，大佬佢係元朗警區嘅指揮官嚟嘅，係咪？無法無天到咁嘅地步，你只要一日呢個公義 良知冇人發伸張嘅話，香港人係唔會罷休嘅。 唔係，所以我咪話咯，用區議會嚟做 starting point。嗱，我哋等唔到你三月，即係行政長官落台先有獨立調查委員會嘅啦。區議會一月一號正式上任嘅時候，所有喂大家即係唔好將嗰個精力花喺邊個做主席同副主席嘅問題上邊啦。還掂啲 互選泛民專互選搞掂咪得㗎啦， 好簡單。係啊，嗰啲即係自己有嚟嘅開黨團咁樣。 你咪內部自己互選咯。 係啊，喂。搞咗呢一個問題先，因為嗱，我哋而家噏兩句梗係容易啦，但係具體點樣去執行喺每一個區裏邊，因為我哋都唔熟㗎，即係例如話觀塘區咁放咗幾多鑊催淚彈，有幾多個人俾人拉咗，邊啲鏡頭你唔做，我哋做咯。區議會嗰度， 區議會做 十七區， 我叫個地區嘅 district officer 成立一個嘅支援嘅行政嘅 office 去支援十七區， 嗯， 係嘛？如果嚟到肯做埋十八區， 誒嚟到冇乜事，好似。 啊， 好似 都冇所謂，一齊遲早都有事噶啦，又係。 啊，不過唔係喎，機場咪就喺離島， 或 者大埔。 同埋 review 完之後，提出一啲 measures， 嗯， 去防止再有呢啲警察暴力喺社區裏邊肆虐。喂，大佬，呢個係重要嘅社區問題嚟噶。 嗯， 大家唔好當做係示威者報復啊。 嗯， 呢個係重要嘅社區安全嘅問題嚟噶。 係咪？係咪都放催淚彈，大佬？ 係啊， 我 放到咁癲， 我屋企都聞到。 第二之後嘅環境問題咧？ 嗯。 係咪？呢個係所有區議員都面對嘅首要嘅任務，所以我就話你如果俾林鄭呢一個所謂嘅獨立檢討委員會耍咗去咧，就大家實在咧就對唔住嗰啲人嘅，我覺得呢亦都係咧，即係佢假設香港人太傻，所以梁美芬咪第一個湧出嚟撐咯。 嗯， 梁美芬撐得嘅嘢點會係好嘢啊？坦白講，佢仲要叫阿林鄭十日之內好公佈啦。 嗯， 佢又驚十日之後如果再公佈又遲咗嘅話，又再繼續街頭抗爭啊嘛。 嗯。 所以我就係話要嘅就係一個第一，再講一次，係根據呢個法例調查委員會法例 Independent Inquiry Ordinance 裏邊嘅要求成立嘅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第二就係一個全面嘅警隊改革嘅 review committee。 唔係，同埋你越拖得耐咧， 呢個就係所謂解散警隊嘅嗰個嘅政策上要做嘅嘢啦。 喂，你越拖得耐咧？對我哋嘅立法會選舉咧，學你頭先個講法就話，我攞呢個嚟做政綱。嗱，你醒醒爬爬咧，就喺三月佢落台之前咧，如果係真係癲嘅話咧，就快脆脆搞到個獨立調查。如果唔係咧，我哋嘅政綱就係呢樣嘢㗎啦。 佢係想一定，我覺得你梁美芬講得嘅話咧，就一定快快脆脆搞個咁樣嘅山寨淘寶嘅獨立檢討委員會出嚟， 就耍我哋。 然後咧就 engage 嗰啲中間派， 嗯 ，engage 嗰啲中間派。去揾幾個嗰啲咁嘅中間派入去都冇問題嘅，一定唔會湯渣華呢類噶啦。 嗯， 呢啲全部 condom 嚟噶啦，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咧，大家記住，如果你收咗呢個咁樣嘅話咧，呢、這個就係即係對運動嘅背叛嚟嘅。其實 我應該諗冇乜正常嘅黃絲會撐㗎嘛。 嗱，佢我覺得佢而家要穩住係咩咧？佢成個政治嘅版圖個板塊轉移咧，就係佢淺藍都穩唔住啊，因為警暴問題。 啱啊， 係啊，所以佢要一定要 engage 咗淺藍先，好似你頭先講拆佬試沙煲，係、 嗯、 嘛？第二步係咩咧？我覺得就係叫做建制大清洗啦，就係、是、路透社今日所講呢、這個中聯辦主任啊。咁我而家俾咗一個新嘅名詞佢，咁啊抗爭者就話最怕俾人當做 condom， 其實而家咧 condom 大量出現咧喺建制派裏邊。 嗯， 咁啊一號 condom 係邊個咧？就係、是、黃志文啦。 二號咧何君瑤 啊。大家睇下啦，二號係邊個咧？未到。 係 condom number two 咧， 就係張曉明啊， 就係呢個張曉明啦。 OK， 咁然後咧就係 condom number three 咧，嗱呢個咧我都 pretty much 都肯定噶啦，已經係。 嗯。 三號避孕套咧，大家一睇就知係邊個啦。啊，咁啊呢個何妖啦，咁好多人就話唔會啩咁樣，我一陣分析俾大家聽，點解何妖會成為 condom number three 啦？咁啊 condom number four 咧？咁啊，呢個大家睇下知啦，就係、是、由議席由三十幾席變做零席嘅呢個阿葉劉啦， 少過我哋兩個台咧嗰啲主持嘅區議員。 我有阿 Lens 啊，我有阿吳海欣啦，莊榮輝輸咗，仲有 Gary 啦 ，Gary 個陣營有十九席啦， 嚇，你有三個啊？ 九主持人三個， 嚇，我哋五個 加埋啊，你仲勁啲， 因為我哋嗰啲有兩個白鴿黨啊嘛， 阿 子傑冇， 嗱 Ed Edith。 Edith， 羅建熙，有Ben， 林兆斌， 林兆斌旺角都贏咗好似， 柯耀林 唔知咩， 胡瑞山嘛， 胡瑞山又贏咗， 係啊，我哋五個，我哋我淨係輸阿毛咋， 哇！你嘅 我哋勁過新民黨噶，勁過工聯會嘅，佢哋 勁過成個建制派啦、 啊。我答你已經差唔多係 幾多席啊？ 八席咯，你 八席咯，係咯，成為呢個區議會嘅第五大黨， 勁過工黨添啊！工黨都係七席啫。 Number five 係邊個咧？以後都冇辦法收銀噶啦，呢、這個 收銀機 係啦，收銀機就係呢個 condom number five 啦。咁啊，點解黃志文啊成日 condom number one 咧？好簡單，今次。主席是永遠英明、永遠正確的， 嗯， 一定是下面的執行不力。咁執行不力的話一定要孭飛嘅啦。當然，呢、這個唔係為咗問責嘅，我覺得，因為共產黨是一個社團嚟嘅，社團就是邊個連累阿公，就邊個要孭鍋。 喂，你知內地的網民咧、已經孖緊呢個中聯辦啊？嗱、如果你是違反中央的政策，或者係呢個係即係不符合呢個止暴制亂嘅，喂，冇理由內地個網民呢啲咁嘅 post 鬧中聯辦會出得到街嘅噃。 係啊，咁啊， 我今日我啱啱揸車嗰時候，因為塞得太緊要咧，所以喺度睇緊一周刊，原來爆咗出嚟啊嘛。 嗯，嚇咁啊，即係後邊有人 係啊， 嗰啲網民去做嘢啦。 係啊， 嗱呢個唔出奇嘅，我覺得，因為中聯辦咧，實際上咧就係其中一個批評咧，就係話佢哋咧只係巴結權貴。巴結嗰啲咧喺香港上市公司啊，大陸嗰啲嘅商界嘅權貴，唔係 local 添啊，唔係李嘉誠添啊，係嗰啲內地嚟香港上市民企嗰啲權貴。咁啊，當然大家都明白啦，如果唔係點會有何耀呢啲人上位咧？你留意一下以前老江年代，香港係 四大家族噶啦，四大地產商， 四大地產商，新界佬就發叔、權叔，即係鄉議局勢力噶嘛，林偉強啊呢啲噶嘛。好啦，到今次你諗下七二一點解出嚟啊？是中聯辦的新界辦主任在放風的嘛， 不就是他的契仔， 然後做事的就是何君堯、王威信嘛。好了，就是說他們根本上就是一路扶植何君堯，為什麼是扶植何君堯而不是就算發叔走了也好，發 叔的兒子呢，劉業 強是區議鄉議局的阿頭來的嘛，還有林偉強這些呢， 為 什麼呢？就因為你很簡單，鄉議局不是他的嫡系嘛，你怎麼拿利益呢？你明白嗎？因為鄉議局聽你之笛就俾面你，唔聽你之笛就應份嘅。 你唔知嗰陣時候鄉議局咧，咪話想組黨噶嘛？我聽阿教授講嘅啫，鄭宇石，佢話咧中聯辦咧係威脅嗰啲鄉事派，啱醒氣就係、是，佢話你成日去叫雞噶嘛， 有帶啊？ 係啊，嗱你組黨啦，我就爆嗰啲嘢出嚟。其實老實講，對中聯辦嚟講，即係除咗係攞住你包仔你醜聞，有啲人冇噶嘛。咁佢點控制你班友？咁咪要培植何耀出嚟咯？ 你知唔知何耀上位第一日係咩？懟阿發叔啊嘛，喺鄉議局提出 搞掂咗啊！嗰次 搞掂咗啊，咪就係中聯辦喺後邊咯，就係話唔可以連任三屆啊嘛。 嗯， 好彩保泰鬥翻佢，委任阿發叔做屯門區議會嘅當然區議員咋。 嗯， 如果唔係佢連 區議會都冇得做啊， 主席都冇得做，立法會都冇埋啊！你諗下佢係咁樣，你諗下呢個人幾犀利啊？然後跟住到15年區議會點上位啊？佢點做區議員？ 咪靠阿鄭松泰咯， 咪靠阿鄭松泰攞咗三百幾票咯。跟住16年你咪見到阿周永勤喊曬喺直好 有線論壇， 有線論壇裏邊係嘛？一路喺度揸住份嘢喺度讀係嘛？唔想屋企人受到呢個咩 威脅？ 威脅係咁樣嘛？跟住佢再爆就係話夾咗去沙田一個 office 一個商場嗰度，嗰度咪中聯辦新界辦嘅 office。 嗯。 所以我咪話成個何君堯係一個中聯辦亂港嘅代表人物，所以佢成日 condom number three 係有原因嘅。我覺得，如果你要嗱，我唔係話老共要去維持正義，佢哋絕對唔會。 不過，喂，老實講， 但係佢要執行家法， 唔係最重要的問題就係喺佢嘅角度嚟講，就一將功成萬骨枯㗎啦。今日我可以用得嚟 ，OK， 咁聽日。我政治上或者係形勢上冇需要嘅時候，我可以放棄。 佢而家唔係啊！佢而家 同埋你係止暴制亂，真正止暴制亂。 佢係制亂嗰個啊， 係咯， 製造混亂嗰個。 唔係佢，如果真係要止暴制亂嘅，你唔處理呢三大 condom 割席㗎啦， 點搞啊？ 你問我最得意係咩啊？香港零一最後尾出嗰個叫做不支持名單，你有冇留意啊？ 嗯， 香港零一啊，雜派媒體咧被稱為於品海。 係。 竟然有兩個就係建制派，一個叫何君堯，一個叫王威信，就係七二一 嘅 兩大主事人，一個托起條托起鐵閘，一個就係搭膊頭，好嘢，英雄。 唔係，所以我咪同嗰啲有喺名單嗰度咧識嗰啲講咯，我話哇，你其實呢兩係陪襯嚟嘅啫，即係第一個。 主要係嗰兩個。 係啦，不過佢喂 冇理由講兩個㗎，係 啊，冇理由 另一立場 啊，冇過落去咯， 咪搭埋許志峰啊、 毛波啊，咪全部搭曬落去咯，咁樣實際係嗰兩個，係咪就要割嗰兩個？ 嗯， 所以啊，何君堯就一定係成為 condom 㗎啦。究竟選唔入唔入到集去選立法會都成問題，我覺得，甚至會唔會被調查都成問題。如果佢個保家一冧，中聯辦一冧，咁嘅話咧？何妖就是 condom 嚟噶啦，而家系。 喂，老實講，如果我係獨裁， 其他人仲要問佢找數啊？ 我係獨裁者， 七二一嗰啲 我都會咁諗喎。喂，而家我要救翻自己先啊，大佬！我連而家都火燒埋我後欄，唔係我唔放你出嚟，我點救自己啊？ 要交人咯， 係咪 啊？係啊。 喂，如果兩個黃志文同阿張曉明都雙規嘅話，喂，咁要解決香港嘅社會矛盾、深層次矛盾啊？呢、這個真係係咪啊？打了半年了，我們在街頭跟他，那就唯有放何妖出來， 何妖就放硬的了，我覺得 起碼解決721的武警時分，建立警察的權威的問題先，因為這個是始作俑者嘛，他其中一個是， 還有最重要的是什麼呢？我覺得不單止是何妖， 嗯， 李慧瓊子這班人都有一陣沒有一份，你想想03年之後， 但他有沒有那麼多人可以看到， 你留意一下03年50萬人上街，跟著區選大敗，曾玉成辭職，咁當時咧，曾慶紅就定下八字真言，叫做內強質素，外樹形象。 唔記得啦呢句。 好啦，就揾咗嗰啲柯創成啊，嗰啲葛佩凡啊，係人都去攞假學歷啦。 係 係因為03年啊，曾慶紅啲八字真言 代替啲以前嘅四大天王， 咁啊 陳婉嫻啊、 陳 鑑霖啊、 陳婉嫻盧校啊嗰啲出身，盧公子弟學校，即係嗰啲60年代嘅反英抗暴，冇辦法。咁啊，結果呢一班咧，嗰啲蘇錦良就突擊入黨啊，咁咧就扮中產、扮專業嘅，咁、然後咧就吸納李慧瓊啊、中港武啊、葉傲東啊呢啲，係呢扎上噶、但係今次你諗下，我都話阿恩佩林啊、阿 Lens 啊，打敗嗰個其實民建聯支部主席嚟嘅新界西， 係嘛？ 你以為我哋嗰啲城寨嗰啲人流噶？ 我 佢嘅對手係民建聯新界西支部主席嚟㗎。 我六月嗰陣時候，因為我唔識嗰啲， 佢贏千幾票啊！ 我已經同阿Lance講過，喂，你應該而家兩隻腳都贏㗎咯。佢猛話唔得咧，嗰、個好勁啊！我咩油啊？我話原來咁勁㗎。係 啊，新界西支部主席嚟㗎， 即係黨，即係喺個 明日之星。 民建聯區啊，佢係屯門啊。 屯門， 屯門嘅黨書記嚟㗎喎。 係啊，喂，重點栽培㗎。 所以冇人敢去就揾粉絲去。 如果唔係，我話俾你聽，以何民主黨咁蠱惑，點解嗰區連民主黨個女仔都縮埋，就俾阿恩佩林去啊？ 亦都冇人出嚟插，亦都冇人走去爭， 冇 插票都費事，街票都冇。 即係純真嘅人有純真嘅好處啦，真係諗住一往無前，因為佢住喺個區 ，Lens 住喺個區， 咁有好處嘅。 係啦， 朝頭早起身唔使咁搞咁早啊，但係 咁同埋咧，就因為亦都係之後真係防暴警察入去用長槍指住佢。 嗯， 咁咧就都好多居民出嚟撐佢，咁係主動投佢票嘅。其實 佢話我睇佢嘅 Facebook， 佢話大部分嘅人都係佢地區居民嚟嘅， 係當區居民，同埋係咩咧？佢啲義工啊， 係 同埋都有啲係我哋聽眾啊，咁樣入去好遠。 唔係，我就喺度有個假説啊，細良，即係雖然而家再又講翻區議會，你有冇覺得越放得多催淚彈嗰啲位咧，越係有大機會贏？ 我肯定係投票率最高添啦。 因為我記得呢個論點咧，我哋03年咧食飯吹水嘅時候講過咧，就話咧03年嗰條遊行路線咧，係影響到咧就係灣仔區議會嗰陣時係變天啊嘛。係 啊， 何秀蘭佢哋嗰扎人全部贏曬啊嘛。我今次喺度諗，喂，會唔會係即係放親催淚彈嗰啲位 置呢？但更好笑係咩咧？ 你諗下成個 紀律部隊嘅選區輸曬啊，葉劉。 我知啊。你想想黃大仙以前即係我哋最叻仔嘅時候，一本 大本營嚟嘅黃金池啊，黃大仙居民委員會嗰班友控制咗咁鬼耐。 唔係，我哋都一本半嘅，即係 冇可能全黃啊！而家黃大仙 25個位喎， 都話黃大仙顯靈啊！真係今次食完催淚彈之後， 我就話喂，計一條數，係咪所有有催淚彈嗰啲選區咧就掂嘅？ 我覺得唔係，我覺得係個名嘅問題，黃色嘅大仙。 系， 咁一定系黄色啦。 而家唔系叫大埔啊嘛，啲人话叫黄埔啊嘛。 黄埔系啦，黄大仙就更加名正言顺。 喂，对我嚟讲都匪夷。 黄大师啊，而家 我对我嚟讲都系有少少匪夷所思嘅。因为点解咧？黄大仙点解一路即系老咗嘅解放区咧？就系因为佢哋好多人有参与六七暴动啊嘛。 六七暴动、 新蒲岗 区、旧区、东头村。 我后屘喺度谂， 黄大仙上下村呢啲全部系老咗嘅大本营嚟嘅。 可能咧老咗咧，嗰啲參與過六七暴動嗰啲友咧，都 死得就死啦，係嘛？ 都 swing 埋啊！ 因為點解咧？佢嘅經驗就係曾經佢掟過 汽油彈 嘛，係咯。跟住你而家喺我屋企樓下，大佬農場度係咁掟出嚟。 佢做埋 TG 啊嘛，好多老咗， 即係揾翻佢以前嘅回憶嘅屌。 嗱呢個咧就係咧，我覺得咧大洗牌嘅所謂 condom 系列裏邊咧，未排名嘅就係民建聯、工聯會。工聯會有幾個中堅骨幹墮馬，何啟明輸咗俾阿陳文堅喺呢個柏雅。陳文堅係將自己個位置就俾咗後生仔，即係佢嘅接班人，咁啊贏埋嘅。佢自己就去，仲要俾自己互相內鬥嘅。佢去拍 有個地區前公民黨嘅成員， 係啦，有個前公民黨嘅成員嘅，但係佢亦都係擊敗呢個何啟明。 嗯、 何啟明就係工聯會嘅明日之星嚟嘅，又係 立法會議員啦，係咪啊？ 重點栽培係啦，重點栽培啦。咁啊，何阿郭偉強逃出生天就因為都係分票嘅，兩邊分票嘅。所以我話，如果咧係呢個大洗牌嘅話咧，建制大洗牌嘅話咧，我覺得2003年嗰個情況會出現喺民建聯嘅。 嗯， 我覺得張國軍呢啲係有機會落馬嘅，三料議員嚟嘅，其實佢係 係咯，佢 區議會、立法會、行政會議，你諗下佢憑乜嘢乜嘢質素做到三料議員咧？ 我同佢連續咧唔知兩三個月咧喺港台辯論咧，佢十下十下嘅啫喎。辯論嗰啲咩房屋啊、醫療政策、啊。 其實坦白講，喺當年2003年之後入黨上位嗰班就係而家主流派啦，喺民建聯。 嗯， 即係七一遊行之後嗰班，結果迎來2019年嘅大潰敗。個原因係咩咧？就係佢哋嗰個本身嘅政見主見、論辯能力、思辨能力唔得，就靠中聯辦撐。 嗯， 佢哋仲衰過曾鈺成嗰代。 是 曾鈺成那代的左 派，他都是打回來的， 他打天下打回來，他在最艱難第一次91年選舉是全部輸的嘛， 是啊，四大天王都輸， 全部輸的，商業直商票 第二次呢就只是得個陳婉嫻， 陳婉嫻贏了， 因為形象相對好一 點，但你留意一下，他們本身這些都是立足香港社會的本土左派，但跟著民建聯就變質了，我覺得 就找他的第二代， 陳克勤一代是什麼呢？ 第二代 就是將自己那個的政見等等的東西拱手變成中聯辦的爪牙，這個是有分別，很多人撈在一起，但你看劉業強你看到的鄉議局從來都不是中聯辦的爪牙，反過來他們只是一個的，就是大家都是同屬於一個字頭不同單位來的，因為阿公一樣，所以大家合作而 已。還有他有時候他們會這樣，就是公平啲講咧，呢啲老左派咧，佢又唔係完全咧係收 order 嘅，即係你話十樣嘢，佢食你三到五樣啦，即係好重要嘅。三到五樣咧，有好多時佢就話俾你聽，喂唔得嘅喎，細佬。 同埋你如果你同阿 你咁搞法， 你同阿法叔來往過，你就知啦。包括以前元朗區議會主席阿權叔都係呢啲老叔父，香港人係咩咧？做事不會太絕，亦都唔會太盡，不會好像何君瑤咁。 四四六六七點。 如果七二一呢啲事，權叔仲喺度，一定不會發生。因為他一定一格個渣知道流料，一定撳住啲人冇做。但係而家就唔係嘛，因為個個是中聯辦一個蛋散的新界主任，已經當佢係太上皇啦嘛。 以為佢係習近平 嘅。以為佢係習近平直通啊嘛，佢就扮到自己直通習近平啦，當然。但實際上就打咗去深圳習近平嗰度啦。咁你諗下，咪個個字頭，大家做多咗，做大咗咯。以往不是嘛，我成日都話你劉皇發、戴權呢啲人， 佢會頂噶嘛。 包括你就算阿閒姐同埋阿 鄭亞男都好啦， 鄭亞男佬啊曾學成都好，佢都會夾個渣。你睇到佢哋 喂我執行唔到啊。 係啦，佢同阿長毛，你諗下大家都係有偈傾嘅呢啲人， 惺惺相惜咁。 因為香港人唔會，你記住香港人做嘢係唔會好極端嘅。所以送終呢張單落到去佢哋嗰度咧，佢哋係唔會接嘅。但李慧瓊呢班人就係咩咧？你叫我 A 是 A，B 是 B， 因為冇跟強佢哋， 因為佢嘅 冇底氣啊！ 佢嘅出身，如果佢冇支持嘅話，即係老實講，佢同阿基而家攞個百幾票差唔多。 因為佢係2003年中共直接控制民建聯，然後 remove 咗呢啲叫呢啲老嘢退，譚耀宗啊呢啲退，然後提拔呢班人，呢班人冇跟強嘅香港社會。佢嘅上位係因為中聯辦，佢同何君瑤一樣。好啦，如果黃志文一冧。張曉明一臨，他們不屬於黃志文系統，他們屬於張曉明系統。 你記不記得何君瑤第一次呢未有這個中聯辦祝福之前，他原來是選過新界西2008年 選不到， 他得萬幾飛的， 是啊， 萬幾飛，你不要以為很多，在新界西呢 這麼多選票 是拿回按金的，即3% 就是拿不回按金，5% 連那些十幾元一票都沒有，他連3%那5萬元按金都沒有收。 但你記住，上一次新界西 兩大因素嘛。第一，空降戒票機啊嘛，整死李卓人啊嘛。 嗯， 戒票機當時我已經話收緊機嚟噶啦，冇人信。第二係咩咧？就係、是、逼退臨十日前投票逼退阿周永勤啊嘛。 嗯， 兩招一夾咪贏咯。 嗯， 係嘛？周永勤啲票就俾曬佢啊嘛，逼鄉市啲票俾曬佢啊嘛。 嗯， 因為周永勤拆咗啲鄉市票啊嘛。 所以周永勤搭戒票機喺新西嘅，咪造就咗韓君瑤咯。 所以何 之前咧就借鄭同泰拆呢一個嘅， 呢個就變咗佢個立足點啦嘛，就攞翻個立法會啦嘛，個區議會啦嘛。跟住2012689一上位，咪俾個新界 JP 啊。 學你頭先個講法，喺我哋補選又好，甚至乎係2015、2016年嘅選舉嘅時候，喂，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哋困擾緊，一來我哋內鬥緊嘛。我哋梗係話喂大佬射落海，喂有建制，甚至乎話要投建制添噶嘛，要搞呢一個嘅咩置諸死地而後生 啊， 輸到暈嘅，咁香港人就會起嚟抗爭嘛，大佬咁 remote 嘅嘢，我真係匪夷所思都想象唔到。 即係你要抗拆就燒咗自己間屋， 所以我哋今次醒嘅，喂所有人我哋都喂你冇話不割席嘛，係啊我跟你咯。嗱如果我哋早嗌交。無論在勇武抗爭啊，同埋呢個和理非裏邊咧，晨早喺度大家互切嘅話咧，咁嗰班友就成勢㗎啦。 嗱，我覺得就中聯辦計漏咗，我話榮光歸連登仔就係咁。 嗯， 因為連登一早已經定咗幾個口號啊嘛。 係。 第一就係不割席、不篤灰、不指責，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同埋核爆都唔割席啊嘛。 嗯， 呢幾樣嘢已經係深入腦海嘅啦。 我初時都有啲擔心㗎，去到中段嘅時候，喂大佬， 即係去到嗰個汽油彈出現嗰陣時 候。係啊， 同埋嗱，但係事實上真係捱過咗喎。你問我， 唔係起碼我哋都避重就輕。 係啦， 係咪？我哋冇點啲人， 同埋矛頭矛頭都係繼續指向呢個警保嘛。 亦都佢幫好大手嘅，即係無論我哋點樣所謂嘅暴力都好， 都唔夠佢癲啊嘛。 喂，我哋都九牛一毛啦，係嘛？ 係嘛？同埋佢哋仲癲啊嘛。嗱，呢個亦都係咧，令到咧嗰個嘅何君瑤系統咧，係一路即係冇辦法嗰、那個，因為佢兩邊嘅佢要，一邊就係激進嘅建制派，你見到㗎，即係屈榮賢啊、爆咪姐啊、何君瑤啊呢啲，咪屬於激進建制派嘅系統咯，六八九啊呢啲，就係、是、全部咧，就係、是、咧有咁絕得咁絕，講説話有咁盡得咁盡， 嗯， 然後咧行動上咧就係、是、鬥癲，係同以往嘅建制派係好唔同嘅， 係 咁，然後咧。今次嚟講咧，真正付出代價，其實累 Q 死佢，其實唔係林鄭，係何君瑤啊！ 呢啲咁嘅極左路線， 係啊，係鄧炳強啊！呢啲激進嘅警察領導啊，係令到成個建制派崩盤嘅。 唔好話咩啦，你 remind 咗一樣嘢啦，就算當年我哋九十年代好，甚至乎2000，即係你話未替代阿張國坤啊、李慧瓊子嗰陣時候咧，就算我哋喺街頭見到陳婉嫻，甚至乎係曾玉成。佢哋都同我哋冇乜嘢噶， 冇嘢噶。 甚至乎我有時同佢講：我喂大佬，你喂我哋啲 banner 成日俾你嗰啲老左喺度戒，我哋喺街頭成日俾你追擊。而家我哋又叻就去追擊人啫。以前係我哋俾人追擊噶嘛。佢話得噶啦，我哋會話佢哋噶啦。即係佢做好做醜都好，表面上都即係理性啲啦，唔會當我哋大家。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工聯會一條粉腸叫梁富華？ 記得 喺立法會鬧阿陳日君係呢個嘅痴呆老人定咩？ 係。 跟住工聯會都處理咗佢啦， 下屆冇得選。 係啊，所以我就話嗱，你睇到嘅而家，自從中聯辦治港之後，張曉明落咗嚟之後，2012年跟 反而呢啲有噏呢啲有 梁振英上位，梁振英上位即刻委任何君瑤做新界 JP， 跟住做區議員，跟住做立法會議員，成件事係由2011年、2012年開始嘅，即係話呢啲張曉明系統嘅人，你就睇到一國兩制上邊，如果紫荊山莊嘅人聽緊我哋節目，記低佢。不懂廣東話的翻譯給他們聽，是2012年之後，是整個一國兩制變形走樣。如果你是間接管治，你和這個新界鄉議局合作，回復一個溫和中間的一個這樣的管治手法，香港怎會搞到這麼大鑊？你想想， 是不是即回到當年周恩來說香港的位置，這個是長期利用，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是啊，是不會破局的， 是啊。 喂，我記得廖輝當年主管呢個港澳辦嘅年代，佢講得最清楚嘅管理香港問題，好似好難，亦都好似好易。佢話你只要容許接受叫一團矛盾，唔係一團和氣喎，唔係要所有人都歸邊中聯辦喎。 冇話咩啦，而家成日啲人攞翻朱鎔基當日做總理嗰陣時候講嘛，如果管得唔好嘅香港就係我哋嘅問題啊嘛。 但而家你諗下，如果 你唔係講馬照跑，冇照跳，話共產黨係馬不倒嘅咩？係咪？ 你諗下林鄭之所以咁跋扈，今次你見到好多人見到葉劉成為呢個 condom 啊，好開心新民黨。另外一個變成 condom 將會係新社聯啊，梁志祥啊，你見到全線輸曬啊，新界社團聯會啊， 記得九龍社團聯會都係喎，剩翻一席半席啫喎。 呢啲就係九龍社團聯會，應該係陳鑑霖啊。 九龍社團會以前是 啊， 陳家龍歐 老咗啦，地區老咗啦。新社聯就是在梁振英年代崛起的，又係 係咩？ 係啊，梁志祥咯。 OK， 佢出名好多年嘅咯，新界社團聯會。 嗱，呢啲坦白講，呢啲人，我就係話咧，佢真係一個大倒退嚟嘅。以往英治時代佢用嘅人咧，佢要 waiting 嘅。waiting 嘅意思大家明嘅。 即係審核過， 係啦 ，vet 過佢有冇 做過呢個品格審查？ 係啦，品格審查 會唔會走去叫？ 如果唔係 JJP 都唔會俾嘅。 嗯， 即係新界佬啊，特別係佢有 vetting 嘅。 嗯， 所以呢啲如果喺英治時代唔會起用梁志祥、何君瑤呢啲咁嘅人嘅，係過唔到 vetting 嘅其實。 嗯， 但係你諗下，中聯辦唯利是上，中間變成一個利益集團。 誒，我有個 friend 啊。他原來有跟何君瑤傾下偈，律師嚟嘅。佢平時是很 rational 同貓嘅， 其實唔係啊嘛。性格就似阿胡漢清嘅，我覺得佢 即係啲一般嗰啲律師嗰啲咁啊。 古惑律師 食四方飯嗰啲。 古惑律師 世界仔啊。 古惑仔律師係。 佢話佢唔係咁嘅喎，我唔係。佢話佢完全咧係好似你係踎咗出嚟啊。用你嗰個嘅講法就係話咧，中聯辦想要。製造呢啲咁嘅人出嚟。 嗱，你記住，當時咧都同你哋有關嘅。其實我覺得 關我哋咩事啊，大佬？ 就係呢個社民連同埋呢個嘅 哦，人民力量冒起， 人民力量冒起嗰陣時嘅， 周圍追擊人。 佢哋覺得就需要呢個激進建制派，建制派太斯文。 哦，即係維園阿哥啊，任亮顯識嘅。 係啦，建制派太斯文喺立法會裏邊頂唔住你哋。 嗯， 所以係咁樣嘅情況底下出嚟。但係建制派會大清洗嘅其中一個原因，我覺得係咩咧？是因為如果中聯辦這條線冧當的話，而是北京直接管治香港，他會起用過另外一批人。 嗯， 這批人可能不見經傳的， 也都沒所謂，對他來 說也都不是張曉明所培育出來的那些假泛民。張曉明第二招是什麼呢？ 假泛民玩 就是跟湯渣華上櫻花嘛，在武漢大學， 嗯， 玩嘻嘻嘛。 嗯， 好了，你看到喂，第七個 condom 其實是湯渣華，民主思路變成民主死路，亡黨了他。 嗯， 因為他所有參選的人都不用民主思路名義，都退出了，退出完之後還要敗選， 退出完都要敗選， 是啊，退出完之後都要敗選， 我記得一兩個。 所以我就說，你想想，以往他就靠什麼呢？由新民黨、葉劉拿紀律部隊票、公務員票、太古城、康怡、陳家沛就選康怡咯，還有黃之鋒咯，本來。 同埋我覺得他的想法就是呢，都要互相制衡的。你想想他由最初九十年代成立民建聯開始，佢都同工聯會有少少分工噶嘛，一個係中產啲，一個基層啲。跟住咧，佢發覺咧都唔夠，要搞多個咧，因為佢要制衡嗰陣時候自由黨啊、 堅少 反佢台啊、玩經民聯啊， 跟住整新最初唔係經民聯嘅，最初係叫做咩啊？譚慧珠啊、赤簡啊嗰班，劉漢全啊， 嗰、那個叫做咩？咩進啊？ 不知咩進 嚇，港進聯 啊，港進聯嘥咗成幾億嘢、 啊。 之前仲有啊，邊個咧？黃霑啊， 朱友麟、 李福善啊， 係啊， 朱友麟啊，阿羅德成啊，嗰扎咧，新港盟咧， 嗰班諗住係建制精英， 建制裏邊嘅自由黨嘛。好啦，新港盟冧咗就到港進聯， 跟住合併埋。 港進聯冧咗之後，就再拆一檔叫經民聯， 嗯， 就係、是、阿、石禮謙啊、梁美芬啊，加埋阿林建岳啊呢啲咁咯。 嗯， 咪就係咁咯。但係點解要開咁多壇咧？留意一下， 就係等你哋分化同埋佢要制衡。 第一，佢亦都唔信唔過你呢班 local 左派啊。 係啊，制衡佢啊嘛。 喂，你曾鈺成一黨獨大，咪你騎翻住我。 係。 所以第一，佢又要揾工聯會拆你一啲、嗯，又揾經民聯或者港進聯拆你一啲。點解唔可以擺埋落去啫？冇所謂㗎，其實根本。 嗯。 係嘛？對佢嚟講，但係點解要一個字頭分咁多堆咧？ 係咯， 佢容易 manipulate 啊嘛。 你 contact 咁多人，大佬好難搞嘅喎，大佬你又唔聽我話，佢又唔聽我話，咁點算咧？ 總之就係佢要 divide and conquer，divide and rule， 係啊，分而治之。然後跟住咧，你喺立法會又得，你民建聯就控制住十票，經民聯又控制住六票。 你諗下，零三年之後先至搞嗰、那個 叫咩咩話？經民聯啊？ 係啊，拆個自由黨幾個去咯？ 拆咗一半走㗎嘛？ 啊，發叔啊嗰啲咪走咗咯，劉友芬嗰啲咪走咗咯。 梁友芬冇，梁友芬好似留翻喺自由黨嘅。 走咗，走咗應該 係嘛？ 係啊， 唔緊要啦。總之就係本來自由黨係有十票㗎嘛。 拆散自由黨係啊， 拆散曬。因為 divide and rule， 喂大佬你唔聽我話喺最重要嘅關頭，2003年嘅呢一個 出遊行嗰陣時咯， 就係呢一個23條立法，你倒我咪大佬，喂我咪拆散你咯。跟住葉劉去完呢個咩啊史丹福啊，翻翻嚟嘅時候又捧佢， 嗰個係中聯辦嘅人啊， 再吸埋啊田北辰，你諗下田北辰最初跟大佬 跟葉劉噶嘛， 跟大佬先，跟住再跟葉劉， 葉劉就幫人起機啊嘛，如日中天啦嗰陣時，結果而家機場跑道都拆埋啦。 就又冇咗個容海恩出嚟咧， 零職，係咯，容海恩下一屆都冇噶啦。你問我， 唔係同埋佢自己建制裏邊咧，雖然你話佢而家 keep 住四成，但係佢哋內部咧都係爭緊嘅。因為老實講，嗱，我最初嘅估計咧，冇你咁激咧，就係我覺得何君堯咧係最穩陣喺個比例代表制選舉裏邊，因為佢吸曬嗰班建制啊嘛， 激進建制啊。 系咯，喂，反而個個告急係工聯會加 深藍去咗佢度啊，深藍。 唔係咯，深藍唔少人噶。從今次嘅選舉結果嚟睇，大佬癲嘅嗰啲有。 嗱，如果你話即係如果黃志文冧，點可能張曉明老師唔冧？如果你習近平要檢視過去呢十年啊治港政策嘅失敗，邊個孭最重飛咧？十年裏邊，咪就係張曉明咯。係。由中聯辦主任做到港澳辦主任十年了，黃志文你話我都覺得他有少無辜㗎，其實因為他喺澳門跳過嚟呢兩年， 烏下烏下 烏下烏下，以前搞青年工作都一鑊粥㗎啦，已經係都唔係一個有幹勁嘅人了。好啦，以前而家就係咁。如果你冧咗呢條線，即係話何妖嘅靠山全部都冧曬。 嗯， 佢嘅政治靠山冧咗呢啲好慘㗎，我話俾你聽啦。其他人就叫佢找數㗎啦，要七二一嗰啲唔使。 咪同埋推曬去度咯。 飛天南啊，嗰啲俾人拉咗嗰啲唔使找啊！ 唔止拉六個噶啦， 係啊！ 喂，我哋100，佢又變翻100咯，大佬，大家 起碼啦，係嘛？七二一係嘛？嗰啲小牛農場啊，嗰啲 仲有啲差佬都要交啊！ 要交差佬要交， 起碼50到100， 起碼錦田指揮官啊，嗰啲人啦、啊， 邊個係避孕套 condom 嘅嚇？邊啲關係唔好嘅？交佢出嚟，大佬！喂，如果唔係我點 keep 住我自己個位啊，大佬？ 所以我就係話咧，而家好關鍵。如果路透社嘅講法，當然呢個外駐港專員公署否認啦，咁認真否認真係堅嘅，我覺得，亦都唔會聽日落台嘅。你問我個 window 就係明年兩會， 嗯， 明年兩會就會公布噶啦， 嗯， 咁明年兩會公布嘅話就會同步，我估阿林鄭都會落噶啦。如果佢要穩住下一屆特首選舉2022嘅話咧，嗱，仲有3年時間。他怎可能去到2022才拱出他的候選人呢？他一定是2020已經要蒲出來的了。蒲出來是什麼呢？跟香港人去建立 和解咯， 和解，即是，所以我說那些錦田指揮官那些是死定的，其實真的，你看到現在這個劉澤基呢，即是笑片來的，還走出來去comment選舉結果，結果要刪post啊，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啊，他現在是劉總統嘛，大佬。 我想劉大總統不知道現在新任一哥最憎就是自己夥計取代他，然後出去發言這件事。喂大佬，新一哥就最喜歡自己發言的，你現在就不知道，這個葵涌警長死得了，你問我已經是。 提早退休。 省仔康樂會已經不敢說話了，新一哥上場。 喂，觀塘。 林主席啊，你還沒聽到林主席說話？ 之前觀塘嗰個咧咩陳咩啊， 輸咗啦，陳祖光，省仔康樂會前主席咯。 喂，嗰啲係3000、2000，佢得900到嘅咋？ 紀律部隊票都攞唔曬， 自己差佬都未攞得曬啊！ 差佬都未攞得曬，係 即係啲警嫂都冇投佢啊！可能隨時，大佬。 喂，大佬，如果我警嫂係督察警嫂嘅，你一個省仔康樂會，佢睇唔起嗰啲原助級嘅大佬啊！警隊裏邊都係講階級好犀利嘅。 係。 所以你睇到，如果你仲靠呢班咁嘅友落去，好啦，你改完更章，你靠咩人呢？咁樣好多人話喂，佢洗牌冇人噶啦，咁我覺得唔係。第一，澳門模式，澳門模式就係將一啲內地出生、內地讀大學嘅人，單程證嘅方式嚟咗香港，成為澳門人。而家澳門政府裏邊有3-4個你啲官員噶，如果直接管治模式，佢使乜靠你香港？屌你陳克勤、張國軍呢班都係廢噶啦，我點解唔直接擺人落嚟呢？所以有啲會有啲無厘頭嘅人爆出嚟嘅，我覺得。 嗯。 喂，當年呢啲人上嗰陣時，2003年之後都係無厘頭咁爆出嚟啫嘛。 嗯。唔係 ，they are nothing 嚟嘅啦。 如果4年之後 有乜所謂啫？ 喂，佢要嗰啲票喺我度。 係啊，個機器喺我嗰度。 喂，佢陪證， 佢叫 我哋都得噶。 林國軍、陳國軍有乜所謂？ 嗰啲唔關鍵嘅，只要你聲聲目目，唔會成日塌 Q 嘅。喂，以前學你頭先個比例就唔單止你醒醒目目唔會塌 Q， 就係話喺重大關頭嘅時候，你會 advise 翻個轉頭，喂唔好亂搞喎，喂我哋執行唔到嘅喎。 唔係而家冇咗啦。如果你諗下啦，民建聯九十年代嘅民建聯四大天王，就算喺送中條例，佢會同何主國嘅立場一樣，就係話喂而家呢個時間唔搞得，你我唔俾唔到票你。如果你繼續去嘅話，我要同上邊傾噶啦。 係 係咪唔會圍中聯辦事上啊嘛？所以話今次壓落去嘅係背後撐住啊呢個777去嘅張耀明啊嘛，去到死啊送佢去死啊嘛，好啦，結果真係含包散啊嘛，咁呢個咁嘅三人組就一定係玩完。 喂，唔好話咩啦，我哋六月嘅時候聽到即係近老共啲人都講啦，佢話呢鑊嘢中聯辦係要孭曬大鑊嘅，港澳辦成個港澳系統。佢話大佬，你由推出呢條條例見到。一次遊行萬零，第二次已經係十倍以上增長， 十 幾萬 啦。其實， 喂，你係咪應該判斷到個形勢？ 佢六月九號一百萬之前已經係十幾萬㗎啦。當時你記唔記得係咪仲要喺立法會開唔到法案委員會鬧雙包？陶謹申又選出嚟做法案委員會主席，就同阿石禮謙兩個嘛。 係啊， 咁跟住仲要激進到咩？直上大會嘛？你記唔記得？ 嗱，不過呢個係曾浩成嗰啲 CQ 嚟嘅。 梁君彥咧仲有 係嘛？ 陳建波咧，全部都有份㗎。 喂，呢班友仔。喂，老實講，啲票喺我手，我要改頭換面，換嗰班新面孔，唔好。 同埋你唔會發到我圍啊嘛， 左頭左腦嘅人係嘛？喂，我點都一定要即係立個下馬威，令到呢班即係今次嘅人係孭個鍋噶啦。 嗱，你 即係就算佢哋其實都冇乜責任嘅，你都係聽我打做嘢，但係都對唔住。 你留意下喺呢個零一嘅支持名單裏邊咧。即係你話不支持嘅對家啦，你睇就係佢支持名單咧，有幾個係中資嘅管理層嚟嘅， 係嘛？ 再講中資企業，佢就係會提拔呢班人。你問我係取代你呢啲陳克勤，我乜都冇運行噶啦。我覺得賴完呢一鑊之後，因為會同張曉明一齊陪葬，咁佢就會提拔一班華潤啊、中資啊、阿里巴巴啊， 霧滿模式你個講法 係啦，呢種嘅海歸翻嚟，滿口英文，中環翻工。喂，佢揾到容乜嘢啫？佢要培育呢啲人。咁你呢啲香港第二代嘅建制派就會真係成為呢個 condom 啦。咁就玩完啦。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就講下究竟下一屆區議會嗰個情況， 好， 同埋邊一啲嘢，同埋要留意啲咩？我諗啊，土又好熟啦，做咗咁耐區議員。休息一陣先。 打邊爐最緊要係乜嘢？湯底？唔係。係牛肉。最紧要是乜嘢？汤底唔系，系牛肉， 好食嘅，好食嘅。 各位大家好，今日咧就係我哋城寨嘅免費宣傳平台啊，和你 shop 第一次同大家見面。咁我哋介紹嘅咧就係位於呢個觀塘地鐵站旁邊嘅東廣場，行路過嚟一分鐘嘅啫。咁啊，東廣場嘅地下咧有好多嘅食肆。咁咧嚟到嘅呢一間咧，介紹俾大家嘅咧就係叫做 Coffee Art， 係食西餐嘅。咁咧就大家見到啦，佢哋嘅名菜就係咩呢？除咗